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开始策划回部队的事。关山林这个人是个犟牛的性子，一旦拿定主意，上天的事儿他也做得出来。乌云见他的架势，知道他要做什么，就说：你伤还没有全好，你别给组织上找犯难的事好不好？关山林拿眼睛瞪着他：什么找犯难的事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我回部队是正经事儿，你少给我掺和。我告诉你，你嫁给我做老婆，那是组织上要我帮助你进步。你要有革命觉悟，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你支持我，你就是革命的老婆。你要是拉我的后腿，你就不是革命的老婆，你就不革命了。乌云还是头一回看到关山林冲他发脾气。关山林说的有全是道理，当下再不敢说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山林把他的计划一步步地做到底。关山林的头一步是去找院长，连说好话，带摆架子要出院。院长给关山林做了检查，伤口确实是愈合了，只是这种火气伤即便好了也需要有一个调养过程，否则弄不好就有复发甚至伤口战裂的可能。院长说得休养一个时期，关山林就说：养就到部队上去养去，在你这儿我是病号，在部队上我是首长，我那光景要多风光有多风光，省得在你这儿一个丫头片子都敢折腾我。院长听了这话吓了一跳：长官，你这话就重了，你是解放军，毕院虽说不归贵军领导，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怎么会出现折腾你的事儿呢？关山林一本正经地说：你们那些护士给我扎针，尽往疼处扎。院长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中不免好笑，想解放军这么大的官，一发炮弹把人都炸得没形了，人抬来的时候一只脚已经迈入了阎王殿，手术做了七八次，血流了一大盆，硬是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却怕打针。院长心里这么想着，脸上却不能笑出来。他说：你要是走回贵部去也行，只是你们的上级有交代，说一定得把你彻底治疗好，没有他们的认可我不能放你走，我放你走了吃罪不起啊。关山林做到这一步就完成了他最先的预谋，接下来就是对付组织了。关山林原来想假借院方同意出院的话来说服组织上，但是局势发展得很快，他所在的纵队已经离开沈阳入关了，此刻正在围困北平，联系是绝不可能的。东野总部倒是有留在后方的办事机构，于是关山林就去找总部，人家说 这事儿管不了，要么医院直接送他回部队，医院不同意就只能待在那儿，擅自离开医院就跟逃兵的性质一样。听了这话，关山连忙说，哈，医院同意了。留守人员洞悉一切的笑了笑说，既然同意了，那你还找我们干什么？你就不用找了吗？关山林被揭穿了，脸上挂不住，他发火说，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你才参加革命几天就摆资格？你是坐在这儿，要是在我的部队，我早一枪毙了你。关山林没有讨到通行证，气呼呼地回来了。但是关山林不罢休，罢休就不是关山林了，他另有办法。他把邵月叫到房间，神秘兮兮地关上门，上了锁，然后要邵月坐下，又十分亲热地跟邵月拉家常，拉得八竿子打不着。邵月后来发觉不对，就说，师长，你别兜圈子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你这样不白不黑的，闹得我提心吊胆，心里都没有着落。关山林嘿嘿地笑着，抠着脑袋，嘿嘿，哎，小邵，你去帮我找医院。你去找医院呐，你就说组织上让你把我接回部队去。这怎么行啊？这不成了撒谎了？哎呀，这怎么是撒谎呢？这要分情况，情况不一样，就不能一概而论。再说了，有的谎还是可以撒的嘛。那不行，你这说法没道理。我从没有听说过有的谎不能撒，有的谎就能撒，反正我不撒谎。关山林朝邵月移近了一点，舔着脸说，嘿嘿，小邵，我平时待你怎么样？我平时待你不错嘛。三打临江那会儿，你说你想打仗，我不是让你去了吗？你想打仗，我就让你去。我不也撒了谎了吗？那是那儿，这是这儿，不是一回事儿。关山林立刻虎着脸，你别这也那的，你就说你去不去吧。我是党员，党员要坚持原则性，我不去。关山林豁地站了起来，把大衣一摔，你原则个屁！你知道什么是原则呀？部队眼看要打仗了，我一个当师长的在这里好吃好喝的养肉，这叫什么原则？关山林发着火，看邵月还在那坐着，就说，你给我站起来。邵月刷的站了起来，关山林一脚把椅子给踢了。邵月委屈的眼圈都红了，你这是耍军阀作风，你不是师长。关山林在房间里大步的转着圈，然后站在邵月的面前，盯着他，咬牙切齿地说，好啊，好，嘿，你说的，我不是师长，那你跟我走，从现在起，我不要你了，我换人。关山林说完，摔门就出去了，留下邵月一个人在屋子里边掉眼泪。邵月哭了一会儿，把脸擦干了，又去找关山林。关山林在那里兵兵邦邦地收拾东西，那副架势是有没有批准他都要立刻走人。邵月斜身站着，嘟着嘴说， 首长， 我去说还不行吗？ 关山林头也不抬地说，你说什么？ 那我就说组织上让我把你接回部队上去。 哼，你爱说不说，你说我走，不说我也走。 那我说。 关山林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了少月一眼，脸上立刻有了笑容，走过去扶住少月的肩膀，亲热地说， 嘿嘿嘿，小少啊，你这就对了，你这就对了嘛，你这么做就是好同志好兄弟，你就是理解了我的意思，我看啊，你是很理解人的嘛。 少月本来就很委屈，一听这话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关山林忙说， 哎呀，别哭别哭，哎呀，小少，哭什么呢？ 你说了就对了嘛，你对了还哭什么？少月一边哭一边抽打着说， 哼，那你还是不是师长？你说你是不是师长？ 我怎么不是师长呢？我怎么不是师长呢？我不是师长我能是什么？ 那你还要不要我了？ 关山林听完这话呵呵地笑 了，我怎么能不要你呢？我当然要你了， 谁说我不要你了？ 我说了吗？ 哎呀，这不是扯淡吗？ 关山林完成了他逃兵的所有计划，拿到了医院开出的出院通知单，当然还有一大包生机的消炎的药。没有人阻止得了他，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医院是地方老百姓管不了他，总部的那些年轻的政工干部太嫩，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吴云是革命同志，是老婆，应该支持他。邵月倒是跟他一样犯将，但是关山林不怕，关山林有办法对付。他不还是他的师长吗？关山林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完成了他的逃兵计划，从从容容地做好了返回部队的准备工作。剩下的事就是跟乌云分手了。乌云当然是不能跟他一块儿走的，乌云有自己的部队，乌云的任务一开始只是在他临死前见他一面，到后来只是照料他养伤。现在关山林没有死，他的伤用不着再养了，他要返回自己的部队了，乌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再度的分别使乌云很难过，那两天他怅惘忧郁，也不说话也不唱歌，只是时刻守在心情舒畅的关山林身边，拿一双湿润的眼睛一刻不歇地看着他。关山林当然也是不情愿乌云离开自己。说话俩人认识三年了，结婚也有一年多了，但是两个人见面的次数连婚前带婚后满打满算也就五六次。不管乌云怎么想，为这件事儿，关山林有些烦躁。要是乌云不出现，要是关山林不跟吴云结婚，这种烦躁也许就不会时刻的袭来，就会来得迟一些淡一些，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这种样子和滋味。关山林是真心的喜欢和看重吴云的，他说不出什么是爱，他对吴云 也从来没有说到过这个字儿和这种感受。关山林只是觉得乌云对自己很重要，简直太重要了。但是对关山林来说，这种感情不是最重要的，他是军人。对于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战争，是勇气、力量、谋略、胆识、决断、武器、兵力、搏击和胜利。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职业军人清新和自豪的了。在荣誉的光环之下，儿女情长实在是太柔弱、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让人感到自己的琐碎和悲小。关山林作为一名军人和一个男人，处在两难之中，而这两种身份都让他得到了荣誉和自信。他是不会放弃任何一种身份的。因此，关山林就用一种坚定的口气告诉吴云： 吴云，你先回到你的急救队去，等我回到部队，我会设法把你调到我身边，即便师里不行，纵队总是没有问题的。 乌云听了点了点头，对于关山林的安排他不会说什么，他不会认为那有什么不对，甚至不会有自己的意见。乌云只会点头，小鸟依人般温柔地点了点头。分别的那天晚上，关山林和乌云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关山林说：我们明天就要分手了。乌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伤感。你要是一直这样伤着就好了。我现在真想，你要是一直伤着，我就可以一直待在你身边，我们就用不着分别了。 有机会，这样的事儿，有机会。 乌云连忙捂住关山林的嘴，不，不要这样的机会。不要这样的机会。要是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见你。关山林不说话，乌云把自己深深地埋进关山林宽厚的胸怀。关山林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少月走了。当他们头也不回地踏着积雪咯吱咯吱地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站在窗前目送他们离去的乌云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他想忍，但是没有忍住。他跑到外面，扶着一株高大的松树惊天动地地呕吐起来。他吐得畅快淋漓，吐得地青天翻，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把呕吐止住。乌云从衣兜里掏出手绢来，把嘴角边的污物细心地擦抹干净。几片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绒绒的，像是睡着了的花。乌云想起两个月前大凌河边的那个晚上，那个如梦如幻的不眠之夜，脸上隐隐地浮现出两朵醉人的红晕。乌云就那么站在那里， 站在洁白的积雪和无声飞舞的雪花之中，手心里捏着一方手绢，安静的如同一个冰心玉洁、晶莹剔透的人儿。1949年元旦那天，关山林伤愈归队。14天之后，他率领9师参加了平津战役，协同另外的21个师对天津守敌发动了进攻。在29个小时的激战之中，浑身注满了新的活力的关山林像一只出林的猎豹，带着9师猛打猛冲，如入无人之境。他的新换的军装再度被硝烟和烈焰熏得斑驳满目，缕缕如残旗。他的新生的胡茬再度被战火烧灼的焦黄卷曲，扎撒着如同荆棘。关山林兴奋异常，不断地窜出他的指挥部，下令他的部队向敌方阵地冲锋再冲锋。邵岳这一次如同一块年糕，如同一袭锁金甲衣，半步不离地粘着护着他的师长。关山林浑然不觉，他所能看见所能听到的只有对方的阵地和悦耳动听的枪炮声。关山林在枪炮声中手舞足蹈，如醉如狂，心旷神怡，五脏通泰。他像一个得了游戏机会的顽童，又像一个踏入火阵的战争之神，目光炯炯地在前线跳来跳去，不断地大声喊着：“打！打狗日的！”关山林那股子炽烈的热情和痴迷的狂劲儿，迅速地感染着他所有的士兵。一时间，9师的冲锋队伍杀声震天，狂飙四卷，攻入天津市内的15000余名9师的士兵，全部变成了狂热的关山林。这种演变，在第二天达到了极点。第二天清晨，9师率先打到天津城防的核心阵地指挥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沈阳铁西区伤亡惨重后，重新得到补充的11团奉命发起进攻。下午10时许，11团攻入天津警备司令部内，天津防区的总指挥陈昌杰和86军军长刘云汉被该团生俘。随后，守卫城北的敌主力151师在坚守了10几个小时之后举旗投降，至此天津战役宣告结束。天津战役结束之后，部队转而挺进北平城下，旋即北平城门洞开，华北剿总傅作义通电起义。元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部队在平津一带稍作休整。此时，东北野战军改称第4野战军，关山林和吴进水的建制归顺萧劲光的12兵团。2月，部队开始南下。3月过黄河，进入豫南鄂北，兵逼大武汉。关山林此刻整日忙着带领部队行军打仗，他为新的猎物而兴奋不已。他像一头嗜血的猎豹，紧张而快乐地吸动着宽大的鼻翼，捕捉着再度搏击的机会。他投入的全神贯注，以致完全忘记了他曾经对乌云做过的许诺。在鄂北山区那些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了乌云。4月， 部队作为中路军的一支，沿平汉路东侧向武汉前进。五月，部队在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渡过长江。5月16日，关山林的那双几十天没有洗过的大脚踏上了汉口一马平川的柏油马路。就在关山林昂着头站立在大汉口的柏油马路上，用一种胜利者矜持的目光审视江汉关钟楼的时候，吴云却挺着大肚子在后方的一所战地医院里吸着一大堆污血的绷带和被单。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